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喇叭儿，手里把小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公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桌边开着花匣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啊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、卖力、腿脚老实转着。 忙忙忙， 忙忙忙，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: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10: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。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，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 谁坐堂在小镇，看病拿药有窍门，疑难杂症出奇招，是化险为夷巧回春。话说咱们临安城南呢，新开了这么一家回春堂医馆，坐落在巷子的深处，这就为了不疑别人是吧，整到老远。回春堂医馆里边呢有个大夫，而且有且只有一个大夫，姓张啊，一个助手是他的夫人。这个张大夫和张夫人呢，这一对年过花甲的老夫妻了，俩人据说呀都在太医院供过职。那么退休以后呢，开了这家小回春堂的药馆医馆。他们呢也从来不打广告，甚至呢连块像样的招牌也没有，就一个小牌牌，上面写着回春堂三个字。可是呢这前来看病的病人呢可络绎不绝，甚至说很多外省的人可都要慕名而来。原因就一个，大家都说张大夫是神医，不管是大病小情，找张大夫那叫药到病除。说这一天像往常一样，天还没有亮，回春医馆的门口可就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大家都在提前等待回春医馆的开张。这时候人群当中是一阵的骚动，一个大汉抱着6-7岁的小姑娘闯了进来。 大夫，大夫啊，大夫！你快给看看吧。 我们医馆需要安静，不要嚷嚷，不要吵，好不好？不要吵啊！ 大夫， 说一说这个，这是你的孩子吗？ 这小姑娘一直发烧啊，都7-8天了，越来越厉害。您赶紧给看看吧。 不要着急。 您给看看呢。 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我先给她号号脉啊，号号脉。 哎呀，你给人看病，给人嘴里灌墨，像话吗？ 好好脉，好好脉啊！ 哎呀， 要死！ 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嚷什么呀你？ 不是没事儿，他得幸亏呀、啊，你来得早。你要再晚来一点儿啊！ 啊， 不 我就下班了。 哎， 合着我们这孩子倒没事儿。 有事儿有事儿，你那个，我这不是给你开方子了吗？ 嗯嗯， 夫人啊。 哎哎，老爷。 哎，按照药方抓药。 哎，好嘞。 啊， 好嘞，好嘞。 嗯嗯。 啊，好了，我已经让这个后院的，哎，药房啊，把这个药给配好了。来，小姑娘，来，敷上一贴膏药啊，来敷一会儿啊，你这个病就好了。 嗯，谢谢奶奶。 我看着有一炷香的功夫了吧？来，摸摸这孩子的头怎么样？ 哎呦，这孩子头呢？哦，不是， 嗨， 哦，看反了， 还有头呢。 哦， 嗯。 不烧来，哎呦，大夫， 嗯， 神医呀、 啊！哎呀，不敢当，这个药啊，这是刚才只是外敷 哦， 外敷啊，它只能是去了外热 哦， 但它这个内热呀，还是要通过咱们的啊服用我们开的药，哎，来进行调整啊。 哦， 这个， 那您跟我说说这药怎么吃啊？ 这个每天呢、啊， 嗯， 两煎。啊，就是 哦，两间 、啊， 我们家是两间房， 不是两间房干什么？药煎两回， 我煎两回 ， 好 喝两次啊。 嗯、 这个另外记住了呢， 嗯， 要有药引子， 什么药引子？ 三只蟋蟀，蟋蟀就是蛐蛐儿，知道吗？ 拿蛐蛐当药引子呀、 啊？对，蛐蛐夹在这里边一块儿给它熬了啊。 好吧， 去吧啊。 哎， 张大夫。张大夫上街上一趟吧。张大夫快上大街上去吧。张大夫上大街了。你这房子要推了。不是您快点上大街看看去吧，那人来不了你这医馆了。车夫腿给撞了，您赶紧上现场去吧，现场看看去吧。 好啊。夫人呢？ 哎，老爷， 拿上我的药箱。 哎，这已经拿好了，已经备好了。 一块儿去现场给这位撞了腿的车夫瞧瞧病去啊！ 哎呦，大夫，您快去吧，您快去。 您走吧，您走吧， 我们这儿等着 您。 人命要紧。 张大夫呢？这老张呢？ 那个 老张嘛去了？ 哎，来，我们都是病人，你先不要嚷。 各位乡亲们， 你不要嚷。这个 各位乡亲们， 张大夫啊， 这张大夫是庸医呀、 啊， 是庸医呀、啊。我这孩子被这老张大夫啊治出毛病来了，您看看这手一直跟这抖个不停，我们孩子都帕金森了。 别着急，我们都是病人，我们这又带着孩子来的，你先说说怎么回事。 是啊，你光着急有什么用、啊、 我能不着急吧、 啊、 孩子发烧啊，吃了这张大夫的药，我这烧是退了，刚到家呀这手就不停的抖，你这玩意儿怎么办呢？这大家伙你可看看，你这孩子这手，你看这手就哆嗦，这现在这孩子这手速啊，他都他这 这个时候就别惦记手 术的事了。你看这手，这时候敲键盘呢，一分钟就能敲出67个字母来。 哎呦，我这怎么这样？这张大夫，不能吧？ 太严重了。 张大夫平时看病挺好的。 那这张大夫也有失手的时候啊。 对呀，你吃出病来了，人家爸爸找来了，这能是假的吗？ 今儿个可热闹了。 反正啊，我不能跟这张大夫是善罢甘休。 一会儿等他回来吧。 各位看官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？怎么一向妙手回春的张大夫把人治成这样呢？偏巧这时候，这张大夫和夫人呢，又都去看这个出车祸的车夫去了。这该怎么办呢？到底这个小姑娘有没有生命的危险呢？咱们得接着往下听。 险，多安心便真心鲜。 狄仁杰断案新编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启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断案新编真心鲜。 海鲜， 你一瞧，什么呀？ 哟，这孩子还真有问题，你看那手抖的。 俺练过几下子，拿去试试怎么样？我是抓住了，我让你抖，你还不行，你看我都抓住了，带着我一起抖，你看我跟触电了似的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行，这我这不好使。那个， 我学会按摩，我给这孩子揉揉看看。你别抖啊，我把姐姐给你揉揉，你别害怕啊。哎呦不行，哎呦揉半天了，你看又不行，抖得更厉害了。哎呦还那不行，这还得 这要不然那个 姐姐给你揉揉，来来， 你别找乐，人孩子他爸爸挺着急的，你咱别找乐，我得让我出主意啊，要不然呢把这孩子送到那个电力局去，要不然别糟践了，先趁着哆嗦拿他这人力发会儿电，你看怎么样？ 哎呦，你们都怎么说话呢？ 人 孩子这有主意， 我们这孩子都这样了，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？ 要不然这孩子先练了太平歌词吧，他这玩意儿抖那玉子肯定抖得特别好。 我打死你，你信不信？ 不是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这个，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医馆门口怎么这么乱呢？来，夫人看一下去。 啊，大家排好队啊！这个我们家这个老爷 换个衣服就来， 是换衣裳去了啊！ 换衣服，围住了！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个 什么怎么回事啊？ 我告诉你，我带着我们孩子来看病来了。这孩子发烧，吃完你的药，这烧是不发了。你看这孩子这手哆嗦成什么样了？你看这孩子的手，你看， 等，别着急啊！这个是吃完药以后就出现这种情况。 对呀、 啊，吃了多久之后出现这种情况的？ 就吃了衣服。 这个药是按照我们告诉您的怎么那个煎法煎的吗？ 三只蛆就当药引呗，能错了吗？ 应该不会呀，我们这个老爷用药一直都很谨慎的呀。啊，是有可能会抖，但是不会抖得这么厉害啊！而且这他抖了多久了？ 抖了，打吃完药就抖，抖现在都快一天了。 哎呦，怎么能持续这么久呢？这有问题啊！ 你承认药有问题？你说，你给这孩子吃什么药？你把我们孩子给害了，你这是推卸责任、啊 哎。别，你先别着急啊！你说你在这 儿吃完了，你开的药，这孩子手才开始抖的呀。 哎，没，那也在。 可不是嘛，我们这孙女的，哎呀，这孙女啊，就这么一孙女，她要没了， 必须给个说法。 来了，太太， 出来给个说法。是啊，怎么回事？有个唱 的。大家不要吵。我来解决问题 呀！张大夫终于出来了。 张大夫用药不慎啊！张大夫这回可丢人了啊！把人家孩子给害了啊！ 哎呀，列位看官，正主终于来了。他不理会人群的喧闹，走到了张夫人面前，问清了情况，然后开始观察这个可怜巴巴的孩子。端详了一会儿，他径直走到孩子面前蹲下，跟孩子攀谈起来。人群稍微安静下来，都在听张大夫说了啥。 嗯，孩子， 嗯， 听我跟你说啊，今年几岁啦？ 五岁了。 五岁了，来，那个平时爱看什么书啊？ 爱看，忘了。 别忘了。 你问人孩子看什么书去？这我还问？ 不是，别着急啊，家长不要着急。这个再问你一下，你平时爱玩什么呀？这个知道吧？ 爱跳猴皮筋 儿。哦，爱跳猴皮筋儿，我知道，就是那个小皮球。香蕉梨马兰， 我们不是这么唱的。 那您怎么唱的呀？ 五六一五七， 后面就是这个词儿了。你不会，你们跳是不从头跳啊？别哭，孩子，来，叔叔啊，有个好办法。嗯，你看你现在这手是不是有点抖啊？ 特别抖。 嗯，能治好了你这手抖，想不想试试啊？那个，其实啊， 这个很简单。 嗯， 你的手不是就想不抖了吗？ 嗯， 把铁钉子烧红，把十根手指头一根一根钻透了，就不抖了 啊！哎呦，还这么 是这是大夫？ 你要干什么？ 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 这 你什么理论？ 理论呢？ 你是不是胡说八道？ 这就是胡！这张大夫徒有虚名，太不像话了。 听懂了吗？挨个你拿这个钉子呀，烧红了，钻你的手指头，一钻一钻，钻透了就好了，知道吗？ 哎呀，你这当大夫的太混了，我揍死你！ 哎，你自己看看你孩子的手。 又呢？孩子手不抖呢 啊！ 快看看， 你 看抖了！ 家长，你家长当家长的快看看去！ 哎，厉害啊！哎，神医啊，不是这孩子手怎么不抖了？哎，宝贝儿，这手不抖了。 孩子，自己看看自己的手，还抖吗？ 好像真的不抖了。 哎，你看你抱着爸爸那脖子抱多稳呐，是不是？ 爸爸的脖子有点抖。 我这是吓的呀！我、 哎、对对对，当时你爸爸给吓着了。我们当大夫的讲究医者仁心。 您这什么道理呢？您这是？ 哎呀，我刚才啊检查了一下我的用药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还纳闷儿，怎么这吃下去就噔噔噔噔就抖了呢？是不是我在这个药方里边添了跳跳糖什么这类东西了呢？ 大夫，您这治病可有 好像也没 什么都往里加， 好像也没有。那你说他这个这个抖是怎么回事呢？现在这天也不冷啊啊！后来啊，我考虑了一下，这个孩子呀、啊，打进来呀、啊，他就没说话 啊， 应该是比较内向。我刚才跟他聊。啊，你看他读什么书啊，玩什么游戏呀、啊？声音非常的小，很怯懦，声音还抖。哎，性格呀相对比较孤僻。咱们呀，刚才谈论来着，我告诉你了，我说这药吃下去啊，可能稍微造成手有点抖。他听见了，然后呢往心里去了，在心理的作用下产生这种情况了。不是我用药的问题，咱们常言不说的好吗？血型还不是，怎么 血型是什么东西？ 说错了，解铃还星，怎么说来着？解铃需要 解铃还需解铃 还需系铃人。 大夫，您啊真是个神医，我就给您一个小建议，没事儿啊，您可得好好的读读书了。 我主要不是读读书啊， 啊， 主要啊，我得练练嘴去了。 哎呀，列位看官，有句话叫做"美林大事须静心"呐，张大夫就很好的践行了这句名言。果不其然。刚才还挤在一起看热闹的人群又回去排起了长长的队，这之后啊，张大夫神医的名号可就更加响亮了。这正是欲乱心不慌，怪病不用忙，巧用攻心法，是说话施良方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。 你呀、啊，out 了。 怎的？ 现在什么最流行？ 什么最着听？ 狄仁杰断案新编 第四季，7月23号重新起航，周一至周五每晚10点半。广播剧场，不一样的欢乐等着你。 喵！ 别提了，真是 没听说。 还有吗？没了就。 做大英雄，会不会知无穷，有没有是命功，我在心中奔跑龙，三面三色极空，定定归一不说，接不接住更猛，抓紧的前面在狂风，赶紧上中毒火，金融中泄入空，飞地下翻云涌，一样天上小总，最近的李小龙，十万个黄衣飞空，他们动员着我们发海中， 不用功怎么叫我们人杀， 怎么快能到 水瓶火把王的咆哮， ooh